又翻嚟啦，啊咁希望呃下view啦，因为一定要有150,000 view 一个礼拜嘅，但我相信咧，我一定做到，咁啊再嚟啦，咁大肥相冤啦，好啦，讲咗，即系换句说话，你觉得买任何产品都好，到最后尾都要真系要揾啲专业美容师或者一啲专业产品，先至可以真真正正可以做到一个好嘅效果。 系，诶嗱。阿大肥，你太太喺做呢一行噶嘛？系咪？嗱，你翻去你可以去问一下佢间美容院入边咧， 佢咁假都识太太， 一定你头先话你太太做美容噶嘛？系咪啊？ 所以咧，我哋要静心听每一个人讲说话，你就会知道对方。 唔系你啱唔讲，我都唔识噶，我都唔知噶。 咁嗱，好虚伪啊，真系。所以化妆品有用啊，佢都唔面红，睇唔到。 嗱咁咧，嗱你可以翻去咧，即系问下你睇，佢间美容院咧，绝对唔会只有一个出门嘅，即系绝对唔会只系有一，系啦，佢一定要好多嘅。咁点解会好多咧？好啦，每一个客人去到嘅时候，春夏秋冬个皮肤个反应都要唔同嘅。咁所以咧，个客咧喺一年入边可能要四季用嘅嘢都唔同。咁呢個就真係需要一個好專業嘅美容師、治療師，咁就睇啦。啊，阿貓姐，你今日個皮膚好乾喎，唔得，你唔可以再做你上次做開嗰個啦，嗰、那個已經幫唔到你啦。我哋而今次咧，我會呢個幫你去解決你個乾嘅。下一次，咦，你個膚色咁暗雅嘅，你呢排係咪好缺氧咧？你嘅壓力係咪好大咧？嗱 ，OK。上次嗰個咧只係保濕，就咧即係令到冇咁乾嘅。今次我呢個出門咧係可以令到你咧係有光彩嘅光澤嘅。 你知唔知啊？ 就是、 我哋專業美容咧唔淨止按照四季去睇皮膚，我哋仲要按照不同嘅年紀嘅需要。 冇錯啦， 所以呢個專業啦，嗱大肥，我回應你頭先啦，你話啊點解佢會啊留意到你太太誒頭先你講嗰啲嘢咧？因為佢雖然做呢個美容師，但係咧佢而家好似而家咁啦，佢冇化妝嘅， 我知啊， 亦都冇偽裝喎、 啊。唔係啊，因為記得佢，因為佢即係上海人啦、啊，佢嘅皮膚。是本身都即是賣韓國產品呢，點解哎呀你英愛喎、啊、佢本身因為佢四季分明啦、即係任何嘅嘢當你係四季分明嘅時候呢，你種嘅生果，即係除非你種榴蓮啦，係咪你種任何生果啊各樣嘢你都會好食啲，人嘅皮膚都好，尤其呢佢哋落雪嘅地方呢，佢啲毛孔好似冇毛孔咁㗎，佢買乜嘢都唔使嗰樣嘢得唔得啦，佢買個樣喺度已經係得啦。因為樣點解我哋南方人比較潮濕濕毒啦，咩都容易有皮膚問題，你自然就有。我即係我哋以前咧大陸識女仔啦，啲四川嘅或者外省嘅，佢哋喺地嗰度咧，喺當地咧好黑㗎，皮膚唔一般，即係感覺上都唔係好，但係佢一落到嚟南方咧，唔知點解食嘅嘢、飲嘅嘢咧，一改變咗，佢成個人會漂白咗，咁突然間白咗白兩度嘅，即係你好似戴太陽眼鏡咁嘅，真係噶，我以前唔明嘅，後屘人話俾聽係咁樣嘅，逢係尤其四川嘅女仔，佢本身係盆地嚟嘅，盆地，佢哋嘅濕氣重啊。 嗯哼哼， 佢离开咗嗰度咧，各样嘢咧，佢皮肤就会有变化。 嗯，系啊，所以佢哋要成日成日辣咯， 冇错， 个辣要拎到佢个，系啊系啊。 所以北方人同南方人食嘅食物都唔同噶。 嗯， 所以我哋用嘅产品咧，其实真系要吓睇翻自己本身嗰、那个。 系啊，因为我觉得即系唔系我觉得啦，我知道啦，应该我有个朋友喺嗰边咧，有两条拉系做护肤品，帮人哋做贴牌，贴牌。你订乜嘢都得嘅，佢本身咧就系大陆人，六岁落咗嚟香港，跟住做大街喺永安做大街，发觉咧留喺韩国系好搵钱，咁佢咧就做帮人哋咧做代购，翻嚟香港搵翻大陆，咁咧就喺嗰度做汉城做民宿，即系首尔啦，咁咧又做时装，咁咧就话俾我听有啲韓國製造嘅韓國時裝係貴嘅，有啲韓國款，但係大陸做嘅時裝喺東大門嗰啲全部都係呢啲，有設計，但係咧就 啲質地咧就即係賣賣樣唔賣質地。咁佢自己本身咧就喺韓國有而家就八條拉係做呢個韓式護膚品嘅，有兩條拉佢，佢專幫啲美容院做貼牌，即係大陸啲美容院啊。 大陸啲美容院。 咁咧佢就會做埋網站，做埋成喺韓國，佢賣俾你，佢會同你做埋個網站，變咗人哋咧都撳入去。啊，韓國呢個牌子啊，點樣點樣係乜嘢啊？咩產品點樣用啊？咁佢當然收你費啦。咁佢但係好多嘅大陸嘅美容院咧，佢哋真係受韓國嘅影響啊，比較接受。反而咁樣嗰間，即係佢同我講啦，其實真係唔值咩錢。 嗯， 啊，水分好高，但係。佢真係咁樣就咁樣生存到，好似嗰時做蝸牛面膜啊！我即係做兩三做幾年識佢，佢同我講：，唉，咁啊唔好再講厚面啦，就聽到，咁你哋 已經知道咩事啦。 咁啦，聽呢個節目都係想吸收多方面做生意嘅經驗同埋裏面嘅嘢嘅啫。咁我又調翻轉啦，你頭先講咁多貼文，但係收費相對真係。即係唔敢講天價啦，咁好似一般誒，譬如我個袋唔爭氣，即係唔係啲專業人士，即係你在座三位啦，咁我消費能力比較低啲，咁我亦都知道咧，你哋有個朋友咧喺油麻地咧就自己開美容院，佢係自己做嘅啫，咁但係聽你哋講或者我見過佢啦，佢同我講喂生意都相當好喎。 冇错， 咁但系佢哋啲收，咁你收费层，话人哋提你，你先记得嘅，你都系你朋友嚟嘅。 因为我有几个朋友都喺油麻地开铺嘛。 哇，油麻地咁好捞嘅咩？ 系啊，油麻地啦，佐敦啦， 尖沙咀 系啦， 旺角都 OK 系啊， 系湾仔同埋铜锣湾。 烧嗱铜锣湾、湾仔唔使谂啦，呢啲其实油麻地唔系商业区。過去咗噶啦，即係風光過去咗噶啦，佐敦道更加添。消費得唔得嘅咧？即係做美容產品，即係你唔好講啦，你賣沙沙卓越嗰啲就唔怕講啦。有遊客不停買，邊度有生意？但係因為戲院又冇啦，即係以前我係僆仔啦嚇，去嘉禾戲院咁飛都唔使買，行入去我廿幾人，自然有行位坐噶啦，你都唔敢同我收飛。 其實我覺得呢啲嘢跟人嘅， 係啊，因為我哋講緊油麻地嗰個朋友咧，其實咧佢個生意真係非常之好，你諗都諗唔到咧，佢嘅生意係可以拍得住一啲大嘅場， 係喎， 佢係入啲靚嘅機做到嘅效果，所以佢就不斷有好多朋友做完之後再 referral， 佢都係做唔停的。 除咗嗰個美容師。或者高級美容師即係都係同一類型嘅嘢，嗰、那個從業員 同埋佢嘅儀器， 嚇、啊，其實就儀器好決定嘅，係 啊， 即係靚唔靚，係咪真係有用噶？我成日見到啲人俾好多錢做肌減肥，我成日都話啦，喂，有冇人要 model 啊？即係益下我。 大肥，你睇下有冇用？你睇下我哋身邊呢兩 你三姨啦，你咧就即係貓姐 咧，就真係 貓姐咧就個面咧就比較圓啲睇落去，但個身形咧。 但佢個皮膚 成隻貓， 但係佢個皮膚好細緻啊！你冇睇， 你邊度人？你邊度人？ 廣東人， 即係唔係韶關？ 係啊，即係唔會好似阿小丸子呢啲嚇，即係外省嘅，真係靚咁啊！你嘅皮膚 係啊，所以咧就真係就一白遮三醜，所以咧佢雖然醜，但係因為白，所以都靚嘅。 佢就係一啲都唔醜啊！佢企咗埋嚟咧，我真係要行埋一邊啊！所以其实咧，我觉得 你唔好再咁样讲， 你做乜嘢？ 佢会骄傲嘅，因为真系有个男仔同我讲，喂，嗰、那个靓女乜乜乜乜，喂，真系靓喎。 系啊，我哋呢个座右铭不嬲都喺度噶啦，我哋三个都系同样嘅，就系满招损，谦受益。我哋永远都系喺我哋嘅左手、右手，永远都记住嘅。所以我哋到今时今日咧，点解仲咁吃得开呢就因为就系呢一句名言。嗱，其实啊，大肥，你头先就问啦，其实系咪真系咁好揾嘅咧？我同你讲，系跟人嘅，嗰个人嗰个形象啊，系会带俾佢 是好的成功。 唔怪得知我咁踎兜啦。 你唔系啊？ 唔系啊？胡须邋遢啊？ 哦，胡须邋遢咧有胡须邋遢嘅成功噶嘛？系咪先？ 粗口难舌咁。 我又唔觉喎，听唔到喎。 所以咧，我就觉得好睇嗰个人咯，嗰个人赚唔赚到钱咧？即系好睇嗰个人够唔够胸襟啦，够唔够吓？啊，要舍得先得噶嘛，因为我哋成日都话噶啦，冇支出点会有收入嘅咧？ 系，所以舍得 呢个系重点嚟啊， 系 啊， 舍先可以得，出去先要有先有得。 所以我哋咧，大肥啊。有陣時咧，我哋喺呢啲空中上面交流咧，你就會知道其實有啲嘢咧係得來不易嘅，係首先要付出先嘅。 冇錯， 我哋大家都付出咗。 誒，呢個係真嘅。 因為成敗得失啦，係做乜嘢都好啦，你唔好計咗個有幾多先，翻你諗下你可以做到幾多先，你做到幾多，你自然咧就有几多收入？如果冇嘅话，你咪转行咯，转第二样嘢咯。 系啊， 但系你就系起码你都做咗先。如果你觉得呢个行业呢一个生意或者呢份工系适合你自己嘅，而你系应付得嚟嘅，你想办法喺呢个行业加大啲嘅附加值，令到做到一个成绩出嚟。如果做一个成绩出嚟，而你得唔到相应嘅收入嘅，你咪转行咯，又唔使咁紧要。哎，我乜乜咁，我其实好怕噶，因为我都请好多伙计，咁有啲人话，哎，无良老细，无良老细，可能都系，咁但系我都咁讲，永远都系对立嘅，个个都觉得自己搵得少，冇人觉得自己会，哎呀我，哎呀你我做咁嘅咁多嘢，你出多咗粮俾我，呢个时势冇，但系咧我都系感觉。卖任何嘢，尤其而家咧成本太重，你唔好以为你打份工或者你做乜嘢，因为个成本太重。如果唔系咧，就唔会咁多网店出现，铺租、人工、制服、服务、机器，系咪啊？仪器，要个形象包装，起码都要搵个。李英爱出嚟系咪啊？搵唔到李英爱都要出小丸子啦，系咪？ 冇错啊，真系噶。 即系呢个真系好重要啊！咁你要有个 model 嚟做，咁你就会计，我搵得咁少，你可能系其中嘅一小部分，但你要想办法搵多过佢，你就要做得多过你应该做嘅嘢，而超越咗佢，你先能够做得多啲。你要不停谂，你呢个行业里面你有或者你呢一个工作上高，你仲可以做得。更加多， 冇错。 而仲做得更加多，你唔能够不停咁做。你要做更加多嘅时候，你要唔觉意俾人知道你系做多咗。 其实咧，我哋咧人生咧前半生咧就可以用颈下面嘅身体部分去赚取我哋嘅生活。但系成长咗之后咧，我哋应该系颈上面。用我哋个脑去揾更多嘅 呢啲咧，你嘅睇法100%啱嘅。但系咧，同你哋咧另外一个节目咧，依家男女咧系背道而驰嘅，因为男人咧到80岁都净系下半身嘅啫，下半颈都冇啊！哇，下半身嘅啫，下半颈都冇。 呢个咪就系依家男女嘅分别咯，系嘛？ 冇错。 因为咧，男士咧。依家 吓，依家 吓，去到人生嘅后半生咧，依然都系用下边。 系， 但系我哋女士咧，去到人生嘅 后半橛咧，我哋依然都系用上半橛赢晒啦。 个比重而家相对系 嘅， 以前咧女人咧， 问你啦，100万嘅身家富豪啊，你话女人多定男人多？ 女人。 咁啊系咯，你咁鬼快答我嘅，谂都唔使谂啊！咁你谂下，今时今日个女人， 有一个人唔系，有一个人咧，注定咧做唔到超级富豪咧，都做到一个过得佢嘅富豪嘅男人之中， 过得佢富豪，即系 可能而家已经系富豪噶啦，佢唔系过百万嘅，佢上千万嘅。 哦， 大家都识嘅阿伯。 嗱，我真系冇谂过， 我都喺度谂边个啊？ 谂边个啊？ 言行举止咧真系唔好过，真系失觉晒啊！唉，真系失觉晒。 吓，因为佢咧有晒， 会唔开心噶？ 佢开心，因为我哋咧记住佢啊嘛，系咪 啊？因为咧今日咧呢个节目竟然冇佢出现，咁我哋成日都挂住佢，所以讲啦。 系啊，太挂住佢啦， 佢今日唔知飞咗去边。 啊，头先我见到佢嘅。啊！佢出現過嘅，咁我就話俾你聽，因為而家嘅女人咧，唔係能頂半邊天。以前女人出頭機會少，因為咧工作機會相對少。自從工廠嘅興起、藍領嘅興起，女人就多咗就業機會，甚至唔好講上流上層、中下層，基本上全部都係女人，唔請男人。我僆仔就知啦，做仔電子廠點揾個男人啫？搬搬台台就做运输嘅啫嘛，但系而家男人即系俾我讲啦，我哋公司度啦，都有堆人，我最相信就系而家同我睇住盘数嘅女人，佢大陆落嚟嘅，希望佢唔介意啊，佢老公有听我节目，头先先喺度同佢老公吹紧水，咁佢咧就个责任感好强大， 嗯。 个责任感啊，系比男人强大。即系我近期咧，我就请咗个人，咁呢个人咧就讲得做得好快速，乜都得啊！即系咧，说话技巧又高，反应又快，同你一样一讲钱咧，唔使讲啲高 音嘅声， 就噔噔声，系啊！咁咧就好厉害嘅人。咁啊，我但系问题一讲。星期日开放日要翻工，我要赌马喎、啊。我星期日我唔开工噶，我系咁噶，我星期日一定要听马。好啦，夜晚我夜晚有阵时，你知我哋做呢啲啦，方便靓女做嘢要开嘢。我老婆收7:10，8:00，虽然住喺公司附近，都要行开行埋噶。女人唔会，女人佢得到你嘅工作机会，佢会想办法去做更加多，仲要拉埋佢老公落嚟做，系认真嘅。我计数嗰个靓女，数单做唔切，佢先生星期六星期日放假嘅，捉埋佢老公嚟，我月头系唔离开得嘅，主要靠嗰两三日，个老公同个仔。买饭盒上嚟陪佢一起吃饭，然后就送蛋糕嚟一个佢嘅生日。 哇，真开心！ 但系因为佢知道我哋三号之前要出晒所有嘅单，我一定要喺两日之内做晒所有嘅嘢。当然。做完之后，跟住佢就会同我讲：，我嗰两日翻乡下，我要请几日假。我好，因为真系只可以讲好，系噶，佢真系做任何嘢咧，系瞓晒身嚟做。我好多网友咧，或者 group 里面嘅友咧，就成话：，港女港女，你错啦！如果个女人，虽然头先讲嗰嘢，头先你讲佢大陆嚟，佢都其实落咗嚟香港好多年。同埋香港嘅女人真系肯同你挨嘅，唔系讲笑。我识好多人都，你都娶大陆嘅，咁冇办法啦，因为我喺大陆做嘢啊嘛，即系冇机会俾我接触香港嘅女性。而我太太佢嘅思维方式同香港人冇分别，因为佢十零岁喺深圳做，主要接触都系香港人。佢你哋点样做，佢跟住你去走啊！就同好多內地嘅女士，我唔係亦話內地女士唔好，係個方式唔好。我呢節其實差唔多，但我俾我講一，因為幫你依家男女賣下廣告先。我尋日同一個朋友講開女人，咁咧就我話我申請一個同事，咁咧佢咧就。6月冇翻工，顶我嘅， 即係等我可以再走動多啲，做好啲個網台，即係將我自己做嘅事業可以即係可以分到我一啲咁。佢冇同我講，但佢見工就同我講，我八月要放十日假。咁咧就因為佢呢個女仔咧，本身同以前做緊之前間公司同我有業務來往，佢同我另外一位同事講，佢八月結婚。咁誒都好啊，咁但係尋日嗰個同事講，佢話咧要慳啲，要儲錢，因為咧結婚要使好多錢。嗯，即係佢個觀念就諗，我結婚啦。要使钱，我是结婚的其中一个主角，我不是公主，我要负担一份的。 嗯， 明白吗？跟着我那个同那个朋友就跟我说，唉，啲港女，咁我跟着问，我说你觉得内地女仔好咩？跟着他说，都不是只是这样的。咁我说，内地女仔一般结婚就想着坐低收家用， 翘埋双手， 翘埋双手，我话你条女就系咁啦。寻晚就即时开佢拖，夹佢。跟住我话你个仔结咗婚，住喺外父屋企啊，因为咧个女仔要求即系有地方啦。当然住喺外父屋企，唔生细路仔，太久出门口。你个仔饮啤酒、踢波、食烟呢度去嗰度去，嗰、那个女仔喺屋企有份正职，搵钱各样嘢，佢有冇要求你有楼啊？你都系住紧外父度嘛？你个仔、啊，你话香港女人唔好，你调转得唔得？佢仲好意思同我讲，诶、哎，香港女人诶咩、都要，你冇楼唔使谂。我话呢啲系新闻讲嘅啫，系哗众取宠，吸引眼球。所以咧，大家咧真系咧，依家男女真系要听噶， 吓睇有冇真爱啦，咁就 哇系，讲到真爱啊！其实做节目都好开心嘅，喂，兜翻个圈，留咗啲时间， 系啊， 我想，喂，韩。韓國產品，咁如果你話啦，你又做教學，又做管理，你又做產品嘅，咁你哋因為咧一個小丸子，一個 喜羊羊， 咁咧就唔會即係表面上冇衝突啦。其實係邊一個國家，唔好講牌子啦，一牌子各有千秋，邊一個國家其實真係做嘅護膚品係適合東方人嘅，同埋係好啲嘅。 其实以前呢就啲人就会觉得法国是一定是最好的、那个国家，是因为个历史好悠久。但是因为随着而家个科技个进步啦，其实好多国家好似你之前讲话美国唔好，其实而家有好多美国国家做好多嘅医学品牌都进步咗好多比以前。 哇，呢个科技问题。 是啦。 就唔系佢护肤品嘅。因为科技归科技，护肤品。 但系咧，我就自己咧就特别喜爱瑞士产品嘅，吓、因为我觉得系而家喺我心目中，目前瑞士产品仍然系排 number one， 因为个国家系冇污染，同埋好多嘢系做得好幼细，系真系可以真真正正治疗到我哋嘅皮肤及细胞。 佢个认证系欧盟噶系嘛？ 当然啦， 当然啦，呢个欧盟呢两个字真系非常重要。 直线。咁小丸子咧，嗱， 其實我哋每一年嘅年頭咧，我哋都會睇翻一個其實每一年國際咧係美容咧都會有一個品牌嗰個嘅質量嘅一個排列啊，那個名次嘅。咁今年嘅年頭咧就係、是、二月頭，即係啦，我哋有睇咧，佢啱出嚟係講最好咧就係法國，然之後瑞士。然之後就德國，然之後係美國，然之後係即係咁一排排落去。咁台灣、日本同埋韓國咧係幾後下嘅、 即係日本咗咁多年都相對後，就反而係都係法國同瑞士。 係啦，即係例如譬如話，我而家做緊嗰個品牌係法國品牌嚟嘅。咁佢咧就以前係講緊幾十年前嘅時候咧，佢啲嘢咧個質地咧係比較厚身啲嘅，因為以前係冇呢個全球暖化嘅情況嘛。但係而家就係全球暖化咗啦，咁佢亦都因呢個嘅原因，就將嗰啲質地咧再微細啲，再幼細啲，再用即係嗰分子再細啲咁樣嘅。 咁樣咯。 喂，又調翻轉啦，因為仲有幾分鐘，從事美容業，即係生意啦，唔好做從業員啦，同開一間叫做勉勉強強，即係叫做應付得嚟客人嘅，要幾多錢到？ 嗱，咁你难，咁你睇下，如果咁啊，首先你要定系 我唔系话屋邨铺， 唔系我知道，我知道，我明。首先你咁你唔系屋邨铺，即系嗰啲 个地区喺边度？ 地区你想拣边度先？嗱，新界同香港已经唔同咗啦。 嗱，我唔撇除租金，租金因为控制唔到， 系咯， 就系讲仪器、装修、品牌、员工啊，你点样拆账咧？基本上即系租金，即系话唔好计租金咧，100万。同5万同2万，分分钟喺楼梯底或者屋企自己做，就已经成本唔同啦。其实唔系关地区事，我住湾仔，我住唐楼，我上高，我有办法有客嘅，我知道就系、是。但系一个设备性嘅基数，即系一个基数，譬如我一间美容院，当两间房啦，唔话多啦，细细间有两间房，咁啊一个讲两个做啊，咁咁样。譬如可能一套機，一套嘅即係一套嘅機咧，一套機唔係代表一部機。 我知道嚇， 咁、要 即係、 就是、新機啦，唔好講舊機啦。我再 cheap 啲，我買二手機。跟住咧又前一個 model 冇，我講而家最新嘅型號嚟做，係要幾多錢到？使唔使上百啊？ 唔使 ，no， 一定唔使。嗱，你兩間房係咪只係擺兩張床㗎咋？ 两张床 啊，系啦，两张床。咁如果系两个人去做嘅话咧，顶笼其实如果你又有一套机，咁呢个机咧，当然你而家入机咧，你要好小心啦，因为而家政府仲未拘泥边啲机系真系会咩噶嘛，所以你都系入一啲咧比较即系常用嘅，亦都知道佢唔会喺嗰个立法入边嗰个机嘅型号嘅机。咁咧就其实你预30万已经可以啦。 因为之前咧，我有个朋友，佢太太咧就好靓嘅，肤色好好，因为习惯咧临瞓咧饮两杯红酒嘅，咁多年10多岁到而家30多岁、 哎，我都系啊，我每晚都饮。 佢真系即系一定系饮一两杯瞓咁，唔睇电视，佢坐喺个窗台度咁啊，好优雅咁饮我个嘅。咁佢咧就做美容嘅，佢然喺尖沙咀咧就自己咧就开咗间美容院，都做得好有规模嘅。佢讲啊，即系资料来源佢。咁咧就再最尾咧就结业，咁咧佢冇争伙计量，所有做嘅即系签落嘅单都退翻晒俾啲客，光明结业嘅。咁后尾咧佢咧就喺大埔啦，佢就自己即系小本经营啦，搭咗边铺，咁咧就订咗部机翻嚟。10多万，咁咧佢自己一个床位，咁你 book 我时间，我就同你喺度做啦。咁租半边铺地铺嚟嘅，佢话咁样都 OK 嘅，其实系咪咧？即系10多万 OK 嘅，点解唔可以 OK？ 因为机咧，嗱，如果譬如话你10多万机咧，你可以选择一次过俾定系分期俾啫嘛，你唔使一次过俾噶。 但系佢同我讲话10多万都系一套旧机嚟 嘅，二手。 二手機，咁其實如果二手機10多万都應該有翻嗰個。 二手機都要10多万啊？ 哦，我佢講咋？ 如果二手機入10多万咧，本身佢個原價咧都可能去到30。 係啦，係啦，係啦，我都係啊。 應該係， 如果二手都要10多嘅話，咁佢原價都要成30多万。 咁佢應該做個效果方面都會好，即係佢係收到價錢嗰啲 treatment 咯。 係啦。 嗱，今日咧節目差唔多嘅，一咗兩節，因為再講咧就我真係把聲冇咗，咁咧我就同大家講咧，睇下我哋下一節再傾下，其實美容業可以有啲咩即係賺錢嘅大位，一由頭到尾講成本，講機，講成，跟住講啲題外話，跟住就數阿 Bird 啦，大家輪流數啦。咁啊， 唔系，其实我哋真系太挂住阿 Bird 啫。 咁咧就讲笑啫，佢知我讲笑。咁我话咧，想咧，下一次我哋想讲一啲可以美容个利润喺边度。 其实你想即系好嘅话咧，你一定要试咯。好似你着功能内衣咁啫嘛，你唔试过，你点知佢有咩好咧？我 讲到天花乱坠啊！我同你讲足一日一夜啊，你都唔知有几好。 系啊，咁我话咧个功能内衣咧，阿猫姐即好叻啦，咁啊开始卖广告啦。佢做嘅牌子系中麦嘅，佢送咗一件俾我做着。咁咧就过咗几个月噶啦，咁啊，因为我人肥，咁啊应该即系收咗人哋礼物，应该做翻啲嘢嘅。咁咧呢件内衣咧，咁咧佢咧有磁石，咁咧而且佢有记忆嗰啲咁嘅。嘅金属条系可以巩固条腰嘅，因为我人肥，咁咧就条腰骨长期痛，咁咧着咗之后咧解决咗我呢个问题，同埋质料好薄，人肥怕热，好而家呢天气咧，我而家都仲着住，就证明因为我走地盘嘅，即系明。但系有个问题出现咗咧，就系开头我唔明，就系我着咗佢之后咧，我成日飙冷汗，湿嘅，成身都湿，其实系一个排毒功能。 嗯， 你明啊？咁咧，同埋咧，因为人肥咧，啲肉歪啊。 嗯。 咁着咗佢之后咧，喺外观上咧，睇落去起码瘦30磅到啦。呢个最重要嘅。 真系。 有咩嘢比呢一样嘢更好啊？尽在不言中啊。 啊，咁一于啦，讲到呢度，下次再讲，再同你大家讲下呢只嘢点样。 好，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